性廉洁社会。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莫言的散文《狗的悼文》。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汤显祖的剧本《南柯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昨天我们欣赏了《狗的悼文》的上半部分，作家养了一条特别厉害的狗，对客人咬牙切齿，总想扑上去咬而后快，作者不得不为他换一条更粗重的铁链，然而他还是偶尔挣脱铁链，最终为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下面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他先后挣断过三条铁链子，为了找一根不被他挣断的铁链，我和妻子在集上转了好多圈，终于在卖废铁的地方发现了一条，是起重动滑轮上使用的，就像《红灯记》里的李玉和赴刑场时代的脚镣那样粗，有3米多长，10几斤重。我如获至宝。那卖废铁的主听说我买了做狗链子时问：“天老爷爷，你们家养了条什么狗啊？”我当然没有必要告诉他我们家养了条什么狗。回家以后，我与妻子一起把这条粗大的铁链子给他换上。他低着头，好像很不习惯，但很快他就习惯了。他拖着沉重的铁链，一如既往地对着客人冲击着，铁链子在水泥地面上哗啦哗啦地响着，有点英勇悲壮的意思，令人浮想联翩。他耸着脖子上的毛，呲着雪白的牙，对来客满怀深仇，表现出一种特别能战斗、特别渴望战斗的精神。我和妻子每隔几天就去检查一次拴他的链子和捆他的脖圈，生怕他获得了自由身，误伤了人民群众。记得3年前他还没有完全长大时，就挣开链子把一个来给我送稿子的县委宣传部的小伙子咬伤了。那个小伙子与我说着话往外走，猛然间从星光下他窜了过来，基本上赛过一道闪电，眨眼间就在那小子脚脖子上咬了一口。那小伙子蹭的一下子就窜上了我家高达3米的平房。等我妻子拴好了狗搬来梯子，他才惊魂未定地爬下来。 天哪，我是怎么上的房？ 以后这个小伙子来给我送稿子，都是站在我家院墙外边，把稿子扔进来，大喊：“我不进去了，莫老师。”现在他长大了，虽然瘦，但战斗精神极强，如果挣脱了锁链，后果不堪设想。尤其是我女儿经常带她的同学来家做作业、看小书，那些小女孩一个个都是家里的宝贝疙瘩，万一被恶犬咬了，那乱子可就闹大了，赔上医疗费和无数的道歉事小，伤了人家的孩子怎么也弥补不了。所以我远在北京，心里总是不踏实，每次写信或是打电话都不敢忘记叮嘱，千万拴紧我们的狗。据女儿说，有好几次狗链开了，她和爷爷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一直等到她妈妈回来。说来也怪，这条狗几乎对谁都呲牙，唯有对我妻子却是异常的顺顺，一见他就摇尾俯身，恭敬得不得了，宛如太监见了皇后。他骂他、打他、踢他，他不呲牙、不瞪眼，老实得简直媚了。他开大门的声音他都能辨别出来， 绝对不会错。我父亲说他不是听声，而是闻味儿。我在一本书上也看到，狗的鼻子比人的鼻子灵光几十万倍。我虽然每年在家只有几个月，但他还是认识我的。有时我大着胆子给他喂食，他还对我摇摇尾巴表示感谢，有时甚至扑上来搂了我的腿。但我的心里还是怯，绝不敢靠近他，因为我知道这条狗跟我有距离，但我绝对没想到它竟会咬我，而且是那样的毫不留情。那天我送一个前来查电表的电工出门，他突然挣脱了脖圈，把那条沉重的锁链弯弯曲曲地抛弃在地上。我女儿惊呼，爸，狗！狗已经窜了过来，他的身体几乎紧贴着地面，见惯了他戴着锁链的形象，乍一见了没戴锁链的他，竟感到有一些陌生，好像不是我家的狗，而是一个别的野兽。运动员带着沙袋训练，一旦解开了沙袋，便如离弦之箭。我家的狗一直带着铁链生活，一旦解脱了铁链，那速度比离弦之箭还要快。我挺身而出，把电工挡在身后，并且举起一只手，对着他挥舞着，嘴里大喊，狗！狗一口就咬住了我的左腿，我庆幸自己穿着棉裤，棉裤里还套着毛裤，它咬了我，也不一定咬得透。我认为它咬我一口就该罢休，没想到它竟然连续作战，松开我的左腿，又咬了我的右腿，然后耸身一跳，在我的肚皮上又咬了一口。这时候我才知道这家伙的可怕，这时候我才明白宣传部那个小伙子为什么能跳上3米高的房顶。伤口剧烈的疼痛起来，我一挥手，正好挥进他的嘴里，他顺便又给了我一口。幸好离门不远，我挣脱了他，与电工和我女儿跑进屋子，紧紧插上门，吓得三魂丢了两魂半。解开衣服一看，三处出血，一处青紫，腹部伤得最重，原因是毛衣不如棉裤厚。如果我只穿着单衣，如果咬着电工，我想真是不幸之中之大幸。这时大门还没有关，万一他跑到大街上去见人就咬怎么办？这条狗自从进了我家的大门还从来没有出去过，他可以听到邻居家狗的叫声，但从来没有见过面，他能认识自己的同类吗？ 妻子终于下班回来了，狗撒着欢迎接他，并且十分顺从地让他把铁链子重新拴到脖子上。下午我去县防疫站购买了狂犬疫苗，到门诊部打了一针，医生说要连续打5针，戒酒戒茶1个月，只因为一时冲动咬了主人，他的末日就要来临了。我让妻子去打听一下有没有人愿意要这条狗，妻子回来说人家都说连自己的主人都咬，谁敢要，但他厂里几个馋鬼愿意打死他吃肉。我的心立刻就软了，我想起这条狗无比的忠诚，对我妻子，我想起这条狗在社会治安不好的情况下给我妻子和女儿带来的安全感。我女儿在学校里听到了一些吓人的消息，夜里睡不着觉，我妻子就安慰她，不怕，我们有狗。我对妻子说，她咬我可能是一时糊涂吧，我决定还是留着她，给她脖子再加一个脖圈，挣脱一个还有一个。但那两个打狗的人已经来了，我妻子想了想坚定地说，不要了。那是两个身穿黑皮夹克的中年人，每人提着一条麻绳子，一进院狗就发疯似的对着他们冲刺叫嚣，我生怕他们当场动手，他们说不，他们让我妻子把那两条绳子拴在狗脖子上，由他们拉到厂里去再打。我女儿很难过，坐在桌前打开了收音机，我把声音调大，怕狗垂死的声音刺激他。他坐在桌前，在低沉的笑声里捂着脸哭了。奇怪的是，狗竟一声不吭地被我妻子拉出了大门，那两个男人跟在后边。这是他第一次出门，出去了就永远回不来了。我心里也感到很难过，劝着女儿说人家把狗牵去放在食堂里养着，天天吃大鱼大肉，他是去享福了。他还是哭，我心里烦起来，就说是爸爸要紧还是狗要紧。他躺到床上用被子蒙着头不吃饭，我吓唬他，他不服。我妻子悄悄地跟我说，狗出门时双膝跪着望着他。 那眼神真让人不好受。第二天妻子回来告诉我说，那两个人拖他走，他死活不走，于是就在街上把他打死了。我问他反抗了没有，我妻子说没有，一点也没有。我许愿为女儿再去要一条漂亮的善良的狗，但我的确很犹豫。人养狗总要看到它的末日，即便它咬了你，打死它时你也要为它难过，这就是感情吧。现在它早已变成了肥田的东西，构成它的物质重新回归了大自然，而且由这些物质重新组合成一条狗的机会再也不会有了。但它的短暂一生与我的家庭的一段历史纠葛在一起，他咬我那几口会变成我女儿对她孩子讲述的一件趣事吧。也许狗的冤枉其实何止是狗有冤枉呢，大凡是被人驯化了的动物都有诉不尽的冤枉，其中有以狗的冤枉为最。譬如牛，为人拉犁耕田，为人吃草觅奶，提供皮肉骨骼，连粪便都要为人肥田或是取暖，冤得很。但人对牛的无私奉献和任劳任怨是赞赏的，并将牛的品格作为一种美德，用来包养那些勤勤恳恳、吃苦耐劳、不声不响的人。我初当兵那时，在部队里最容易入党、最有希望提干、最被领导喜欢的人，就是那些文化水平不高，但特能种田、抡大锤，特能起猪圈、扫厕所的老黄牛，革命的老黄牛。有不革命的老黄牛吗？谁知道。而如果你是高中毕业生，嘴巴能说，笔头能写，即使你干起活来比那些老黄牛还要拼命，也不会得到多少好评。年终总结时，一顶骄傲自满、缺乏实干精神的帽子还需要戴到你的头上。对此我有亲身的经历、深刻的体会、满腹的牢骚。多少年来，我们的队伍里究竟提拔了多少老黄牛当军官，谁也没有统计过，但数量肯定很大。一旦那些老黄牛被提拔成小军官，多半牛性顿失，他们的行为很有些为当牛的历史捞本似的。经过几十年的淘汰，这些牛们多半卸甲归田了。但也有一些爬到一定高度，靠着囫囵吞枣学来的那几百个汉字，靠着几十句空洞术语，统治着他管辖的部门。这些由牛变成的老虎，张口就是觉悟、党性、组织原则、作风纪律、关怀培养，其实他自己也弄不明白这些话的真正含义。鹦鹉学舌，瞎叫而已。其实他满脑袋瓜子都是官场现行记中那个带着老婆给巡抚大人煮馄饨的小官的思维。他对下属颐指气使，对同级脸上带笑、脚下使绊子，对上司呢，那就是一匹活生生的哈巴狗了。 好了，莫言的散文《狗的悼文》我们欣赏完了。读到狗因为咬主人而被打死的时候，我们都感受到了作者的悲伤与无奈，这是人和动物的关系中无法绕开的一个节点。很多人在主观上是愿意善待动物的，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在绝大多数的时候人在与动物的关系中具有决定权这个事实。一旦不存在真正的平等关系，动物的悲剧命运就不可避免，这大概就是作者所说的冤枉吧。好，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清单元，为您带来根据汤显祖的剧本《南柯记》改编的戏剧故事。《南柯记》是汤显祖的代表作，临川四梦之一，南柯一梦这个成语就是出自这个剧本。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唐朝贞元年间，东平地方有个叫淳于坟的落魄游侠，据说他的祖先是战国时代齐国著名的宫廷滑稽大师淳于髡，他的父亲当过唐朝的边关守将，多年不通音讯，下落不明。这淳于坟也精通武艺，曾经当过淮南军的皮将，由于他好酒贪杯，主帅见他常常喝得云山雾罩，如何领兵打仗，就打发他 回了老家。淳于棼丢官还乡，越发没了顾忌，天天邀朋忽悠，喝得东倒西歪。一天，他让家童小山鸡把酒友当过武举人的周辩和文人雅士田子华请来，在庭院里的大槐树荫之下设宴款待。这三位都是官场失意，有志难伸，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你尊我一杯，我敬你一盅，只喝的是日落西山，鸟雀归林。两位酒友告别之后，淳于棼又觉得寂寞难耐，问小山鸡有什么人会玩闹取乐。小山鸡介绍了两个人，一个叫二溜子，一个叫下三滥。这两位是本地出了名的靠插科打诨帮闲蹭饭的光棍。他们听说淳于棼有请，就像闻到酒香一般，嘴里立马流下咸水了。吃过喝过之后，二溜子下三滥说：“镇江甘露寺有一位气玄禅师来扬州讲经，听众人山人海，其中有许多的妙龄女郎，淳于兄，你何不趁兴一游啊？”淳于棼听罢，欣然而往。且不说淳于棼如何骑马率众，一路说说笑笑，直奔扬州而去。先说淳于棼家中的一桩奇事。原来淳于棼家的庭院里，那株老槐树下有一洞穴，穴中有一蚂蚁国，国号大槐庵。这大槐庵蚂蚁国，君臣有序，法度严谨，外有文臣武将，内有忠公贤助，把个蚂蚁王国治理得井然有序，国泰民安。槐庵国君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公主，名叫姚芳。公主已到婚配年龄，国君怕在蚁族里选婿一时难有智勇之势，着令到人间招驸马。国母以后便令侄女琼英郡主、国嫂灵芝夫人以及道姑尚真子一起趁气玄禅师到扬州孝感寺讲经之时，选个英俊贤德之士招为驸马。气玄禅师在扬州讲经那天，十方僧人和凡间善男信女蜂拥而来，好不热闹。禅师法度威严，凡来听讲者都要燃香点烛，先行报道。这一天天气炎热，琼英郡主一行三人燃香报名完毕，挤出人群儿，已经是香汗淋漓，把汗巾都擦得湿透了。他们挤到一处池水竹林边，琼英公主正要把汗巾儿挂在竹枝上晾干，此时淳于棼也赶到这儿，见琼英正要往竹枝上晾汗巾，立即上前效劳。琼英郡主倒也并不客气，把汗巾递给了他。淳于棼接过，见琼英郡主秀媚动人，汗巾儿上的脂粉香气一阵阵沁入肺腑，不由得轻薄起来。他对琼英说道：“能不能让小生我也像着汗巾儿似的，怀在小姐的袖儿里，替小姐把香汗擦去呀？”琼英并没有气恼，只是嫣然一笑，转过身去。他心里不但没有怪淳于棼唐突，而且以为是个多情男儿，料定他是前来听讲的，便想趁机做进一步的观察了解。 细玄禅师讲经完毕，问听众当中可有问禅之人。全愚坟终日落拓无聊，实在烦恼，便问禅师为何有这么多的烦恼，如何破除烦恼。禅师吟诗两句，大意是梦见自己向南去了，却依稀看到了故乡的山水路。这诗里隐藏着淳于棼要做过南柯一梦，方时荣华利禄都是空虚，从此收心息念，消除烦恼的意思。淳于棼哪里识得如此深奥的禅机，正在莫名其妙胡思乱猜之时，琼音郡主灵芝夫人及上真子也来参问气玄禅师。哎，别看这老禅师法相庄严异常，可开起玩笑来倒也没个分寸。他见琼音郡主一行来到，笑着对淳于棼说： 哎，小伙子，你怎么带着家眷来呀？ 淳于棼回头一望，原来是自己刚才帮着晾汗巾的那几位女娇娘。他心里想，我倒真愿意有这么漂亮的家眷，可惜呀，大和尚并不知道我还是个无家无室的光棍儿呢。琼音郡主等见过禅师，赶紧替瑶芳公主敬献礼物，除了金凤钗一对，还有用犀牛角雕成的宝盒一只。老和尚还没看清所献何物，淳于棼早抢上前去看个分明，一面看一面赞叹着：哦呦呦呦呦呦呦，这美妙的人儿和所献珍奇之物都不是人间所有的哟。接着他又情急急地问老禅师：此女子从何而来呀？老禅师想，礼物是献给我的，女施主从何而来又关你什么事？你这后生看来已生痴情妄念，待老僧点化于你。只见老禅师端坐合十，双目微垂，两唇轻启，若有嘱咐。只听得里屋一只鹦鹉高声叫道： 一字转身，一字转身。 这本是老禅师通过鹦鹉的嘴告诉淳于棼，眼前的女娇娘不过是蚂蚁的化身而已。老禅师睁眼喝问道： 小伙子，你可听到鹦鹉说什么吗？ 不是叫女子转身，女子转身吗？ 老禅师一听，知道淳于棼痴情难回，不再说什么，微微一笑： 你们去吧，我要坐禅入定了。 告别禅师，淳于棼忙不迭凑过来向琼英公主套近乎，动问尊姓贵礼何方，接着又赞美琼英郡主等人多么美妙。琼英看了他一眼： 我有个瑶芳妹子，那才真叫妙呢。 淳于棼惊奇地问： 哦， 就是刚才你们替她献礼的那个妹子吗？哎呀，妹子呀，你何苦把凤钗西河送进空门，还不如与我一起拈香礼佛，把这些作为定亲之物，那有多好啊。 琼英郡主把淳于棼这些疯魔之状都看作风流多情，认定驸马的人选非淳于棼莫属了，于是便急急赶回大淮安国向君主与国母禀报。再说淳于棼自扬州回来，听过的经啊早已不知所云，唯有几位女娇娘怎么也忘不掉，只觉得日子更加冷清无聊，从早到晚不是醉便是睡。一天，